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四五十度， 在家打冷才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 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了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谢谢各位。 大家好， 轻点乐，轻点乐啊！ 刚才是郑磊 啊， 现在是徐冉。 好，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为大家送出的正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我是徐冉。 嗯 啊，这儿呢是刚才那个老师想叫于浩，怎么回事？ 你习惯了和他搭档吗？ 对啊，就是九八二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所以大家也可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然后点击右下角有个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一个实时互动的画面了。 嗯， 同时你也还可以通过这个花椒直播平台找到我们活力九八二这个房间，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的一个情况。 对， 看您哪种方式更加方便一点。 嗯嗯，那在这里呢，我们还要感谢天津御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来介绍一下，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都是老朋友了。首先介绍的是青年相声演员叶鹏，叶鹏你好， 大家好， 哎，你好你好。 啊，今天叶鹏啊，一会儿给我们来一个特别牛的角色啊。好， 来 来再来介绍一下青年演员张宏泽。宏泽你好。 大家好，大家好。 青年演员啊， 对，老年啊，要不 按照世卫组织的最新的统计数据， 你说是多的岁数算中年， 45岁以下都算青年。 我才是 宏泽坐得住吗？还 刚出生的婴儿 啊。好吧， 我们这不算用童工吗？ 你还年轻啊。今天我们在下半时段的这个今晚戏中戏微录剧本这个环节呢，我们送出的是喜剧之王。 哇、 啊、这个 压力很大， 经典片段， 非常经典。当时呢是、这个、 你没关系，别有压力，我们没指望是说能超越原版， 放下你的偶像包袱， 放下包袱， 没有偶像包袱能不能读得下来都是个问题。 虽然你不是什么偶像啊，咱们这么说呢， 这话说的人都没法接。 不好意思接。 哎，要叶鹏咱俩出去单聊一段折了，然后一块的完事儿。 行不行、啊、 那你说他们这个包袱哪来的呢？ 我们那个包袱就是让你们贬 颜值啊， 不 是、啊、 我记得一直说这个 谁起的直播的名字啊， 体重可能是担当。 嗯，担当担当 还有你。 那上半时段啊，别，我已经是成为我们 胖足180斤 啊，我们节目的一个靶子啊，他们这个 来吧，胖友们， 我还挺开心的。那上半时段呢，我们先是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大家相信呢，喜欢看影视剧的朋友呢，也可能会喜欢看我们很多话剧、舞台剧这些剧场的表演。而如果大家经常去看的时候呢，有时候你会看到在话剧舞台上我们一些影视演员的身影。 啊， 在我们这个电影电视剧中呢，你也可能看到我们很多我们这个话剧舞台上这些啊很厉害的演员。 嗯， 但是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在话剧舞台上和在影视在镜头前这些演员的表现以及就是展现角色塑造角色的方式不是特别一样。 你到底想说啥，哥？赶紧的。 就是你看在话剧舞台上可能更夸张一些，而在镜头前呢更收敛一些。 嗯， 其实叶鹏比较有这个舞台经验啊。 嗯，对对对， 这种区别就他们的这个差异你怎么看的？就是它这个区别主要在哪儿？你感觉 这个区别其实就因为我还有比较有发言权，就是说相声后来演电影拍电视剧的太多了。 嗯， 没错没错， 什么张国立、 刘威呀、啊，这些原来 都是说相声出身， 包括傅彪， 嗯， 这都是就是一般情况下啊，就是相声演员可能就是他台词功底还是比较过关的， 对 吧？ 对， 你让你给你给的词儿没问题，你别演 啊， 一演之后呢，就最容易出现问题就是跳戏。因为他愿意跟观众进行沟通 聊，你知道吗？ 刚想说这个， 想聊。 尤其是如果前面是导播，如果是导演、 嗯、 坐前面正盯监视器呢，这就麻烦了。 嗯、 说相声一般演着演着非得来一准吃不，各位，他容易出现这问题。但是其实 等着攒底呢， 对，就包括我自己，我也创过一些小的这些微电影之类的、 嗯， 后来就尽量努力调整自己的一个状态。 嗯， 然后就是说你要告诉自己，我不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跟舞台上不太一样。 嗯， 是。 然后再一点来讲的话。舞台上比较夸张的，这夸张的这种程度， 它还是有一个度。 对，你比如说这个，原来这个，我们有一位相声前辈叫高英培 啊， 高 那 可是 高英培，很多人都在分析说高先生为什么这舞台上那相声这么可乐，他一上那么可乐 啊。 我们后来经过总结，他叫漫画卡通式表演法。 这是什么表演法、啊？ 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咱们一般情况下，比如说。一上台经常这个，亲爱的观众们，大家晚上好 啊、 嗯！我们要举手，对吧？观众们，大家晚上好，这很正常一个动作、 嗯。 高先生绝不这么干， 他怎么干呢？ 亲爱的观众们，大家晚上好。 哦，就他有一个， 他把所有的动作全都收的特别小，同时在放开的时候有一个爆炸性的东西 啊！ 你琢磨吧，这就是漫画， 还真是高老师这个调调啊。 然后。特别可乐就是他当年也穿过一些电视剧 啊， 嗯， 在拍电视剧的时候你就看 也这样是吗？ 也这样，就是哪儿来一神经病老头，就是这感觉。 嗯， 因为你还有一问题，我觉得可能这个大家可能比较了解，就是你要是一个剧都那样， 嗯， 对， 也就罢了， 那就没事了。 嗯、 你就怕人这边是专业的。这边是业余的 就完了，没法看， 那就没法看了。 对， 那打起来了，非得。 嗯，还真是。 其实最早啊，我看过就是说什么呢？咱们能看啊，很多就是说舞台剧的表演演员哈，他们通常会在演电影电视剧的时候，他会收一些。 嗯， 因为咱们可想而知，这个电影啊，它屏幕那么大，但是直接传达给你的画面感觉就是那么大。 嗯， 一张大脸在你这摆着， 嗯， 他如果特别过的话，你就会觉得特别夸张。 嗯， 对， 我经常说，如果说看一个戏好不好哈，你可以回家试试啊。我建议听众朋友们可以试试啊，就是说， 嗯、 回家说这个戏好不好，真不真，演的是不是很真实哈、 嗯？ 你把这个电视剧啊，你把声关了，你光看他影 啊， 是吧？你 吓人 了，你受得了受不了、 嗯、 是吧？要不然呢，就是说你该跟家里该干嘛干嘛，你把那。你不去看这个，不去看这个戏，你光听声、 嗯、 你看他说的是不是人话， 嗯， 就 OK 了。 嗯， 其实这真的很明白。但是呢，在舞台剧它还有另外一种表演方式，比如说，因为你看舞台的演表演，话剧的表演演员，话剧的演员呢，他们在表演的时候，通常可能会控制气息， 嗯 啊，尤其很多就像那个磊哥是播音出身的哈， 啊、 也在练这个气息嘛哈。通常你会发现有很多老演员，他们戏演的很劲儿， 啊， 那劲儿是怎么出来的呢？我当然我也就随口一说啊，你会用特别大的气息量发出一个特别小的声音， 嗯， 比如说我们经常说大声，嘿嘿，就这样就出去了， 嗯， 是吧？但是不，他一定，嘿，你有的时候他拿着劲儿就走出来了， 就是又想起了蓝老师那个故事来了， 蓝 老师， 哪个蓝老师？ 蓝天野老师， 哦， 老师 啊、对， 当年这个在这个特殊的时期的时候啊，他们都去学农。 啊，对，特殊 不用说， 对， 细说不用说，就是特别逗。大家伙呢就都分配了各种工作，蓝老师分配工作呢就是赶那马车 啊， 然后呢 车老板， 人家其他的人呢有干这有干那的，互相就是开玩笑嘛。 啊、 你看你就干这个，你干这个，蓝天野你瞅着你还赶马车，就我怎么了？我是艺术家，哎、去呀、啊，就是他习惯性的东西。 嗯， 对对对。 其实我们在看这个舞台剧的时候，或者话剧的时候，你感触不是特别深。 嗯， 因为你在现场的时候， 它有距离感。 一个是有距离感。 对。 虽然他这种亲近，按理说咱人面对面见面的， 嗯， 但是你比如你在电影院，它是无限的放大无数倍。 对 对。 在家看电视， 很细节， 非常近。它是用一个镜头来记录这些演员，演员没有看到你，他不知道你在他对面。 嗯， 对， 来记录他们的各种表现以及演绎。而在话剧舞台上，他是要照顾你的反应。 对， 然后但是 而且演员跟观众还是有沟通的。 对 对， 但是他其实还有距离，他要照顾到后排的观 众。所以这个在我们就是相声表演当中最常用的东西啊，就是你比如你抖一个包袱也好，你要在台上表演一个表情也好，且寸呢？ 怎么寸？ 就是说白了，可能 节奏 可能这个表情 是他的节奏，也跟观众的反应有 关系。对对对， 今天来的这波观众，比如相对年轻一点 啊、 嗯，他。 他脑筋比人 你整个人相声说的就快， 你节奏就得快， 对对，活泛。 我们就曾经尝试过很多，因为我们有一些相声 给一帮老年人演，你节奏就慢下来。 对，有一段相声就大话鲁迅 啊， 上学的学生听这个，他有直观印象，他可能现在正在背这篇课文。 对， 那底下老头怎么办？他不是听不懂，你就等着且寸呢，且寸呢。你什么时候寸着他有反应了的？你不鼓掌，今儿我就不往下说。 对，所以说一段相声正常一个小时，你跟老头演就得演一个半， 就 是吧？跟年轻人演兴许就40分钟。 对对对 对, 对，这可能就是电影电视，它可能不用存在这。 演话剧，我原来上学的时候啊。就是学专业的时候，演话剧的时候是有这方面的感觉。平时你说自己排练的时候，这个戏可能就是一个小时，那你再 一演就 肯定奔着一小时15分钟去了。你哪儿说的都没毛病，但是其实他就是留着跟观众交流的气口， 心理节奏已经 对 把它 留着气口了，流出来了。 这个感觉确实挺深的。 但是要是放在电影电视剧上面呢，它很多表现的细节就由镜头去体现了嘛。那可能你这个气口就不是说像那样去像你， 他就把你的表现已经固化在那儿， 对 吧？他已经拍出来了。 其实你看啊，在这个时候你就感触特别深。咱们举个例子啊，香港特别经典的一个电影就是《无间道》。 无间道 啊，《无间道》在后期呢，演员 我刚看完三部， 是吗？ 一二三， 在陈道明老师开始，他是排到二， 叫我影子吧 啊，对。这个时候你会，香港演员他经常由于他受到他各种文化的这个带动，和他当时香港电影最辉煌的时期，包括王晶所在这个无厘头啊，周星驰的无厘头啊，他有些时候很夸张的一些， 对， 里面这些演员，但是实际上他是收着的， 对， 他是收着的。但是呢，比如陈道明老师，他走的是我们这个是有点这个舞台上的这个架，他当时在一起的时候，他可能。这种反差你看着并不难受啊，因为他本身这个身份和角色双方差异就非常非常大，但是你就能感受到他这个收放的度是不一样的，哪种正确哪种舒服，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那个就最开始那个，咱就说陈道明老师的《无间道三》是吧？《无间道三》最开始说那个曾志伟老师说啊，府上要买一个长生位，请问给哪位啊？陈道明老师运了半天气，我太太不在一个气口上，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就是因为我其实就我看那谁李雪健老师啊，就是大宅门第一 集， 最后一集啊，那点戏啊， 三老大爷爷六八千古啊， 那个简直 那劲儿，对， 尤其是白景琦这个叫抽的之后，抽你们抽你，我就不明白。白姐，这是怎么了？那镜头 漂亮， 叶鹏太棒了。 回头啊，我要把这段找出来，咱们哪天围读剧本， 我觉得可以来一下这个。 我剧本找好之后呢， 就一下三老太爷流芳千古。 好， 到时候跟叶鹏约时间啊，我把这段留给你，把老太爷这段留给你啊。 对， 其实你看，一说李雪健老师，他也是咱们北京国际电影节第一个终身成就奖， 对， 非常了不起，非常了不起。 你看咱有话好好说里面，他演一个面的司机，哎呦。哦，这个等你三天了，这得不敢问，怎么？ 对， 演什么相声？ 还有 你想那个叫老爸，那个演老爸那个老头， 啊， 老头那个戏，他最开始那个一个酒腻子，那个几分钟的戏，一个大长镜头下来，一个词儿没有，哎呦，那个是没有一个足够的活呀， 对， 根本撑不下来。 对，所以还有就我特别老爱提一个人，就是于日之先生 啊，于日之 那老 在茶馆这一台的演员上面，包括蓝老师他们，郑成老师，他都是大艺术家， 对对对。 但是你看于日之先生他的那个表演状态，在话剧舞台上表演状态，跟你在电视剧和电影屏幕上看的感觉 是 不一样的。 对对， 是一样， 是吗？ 这个就很厉害， 很厉害。 他能统一高调， 你的感觉是一样的。他演的时候就是不一样的， 他不一样，不一样。 后来我就看于先生他的这个历史，就为什么他这么好？他最崇拜的人是石灰呀， 石灰相当了不起， 因为石灰是他的姑父还是姨父来的。 石灰可以说是 我 们这个 解放 现代电影的一个发展，这不可逾越的一个 人。就是 人 家可能还在这么演呢，那个时候人家可能这么演。哦天哪，我简直就是没有办法理会你这样的行为。那会儿的石灰老师就已经开始进行特别的生活化的表演了。 对 对 对， 上来您把您的三轮挪挪不行吗？ 对， 但是我觉得还得这么说，就是你想啊。就是于是之老先生去演茶馆的时候，无论是他在话剧舞台还是在电影舞台，他配合的演员都是这一波。 对 对， 关键是水平都得看一下， 他才能高调的高度统一，你知道吗？ 配六个郑磊，王 我跟你说，要配六个我的话，于老师也没戏。 好吧，我们来进一段整点，然后稍后我们再继续聊。 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张斌，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归珠雨，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大家关注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大家好，我是韩小木。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赵，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凯叔讲故事里的凯叔，欢迎收听 FM98.2 兆赫北京青年广播。 真想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黑天下打冷才打住。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饶命。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正在为大家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冉，这样的是每天晚上6:45准时为大家送上的今晚游戏啊。大家不仅可以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在 FM98.2 还有 AM927， 同时呢我们982也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也可以搜索跟我们深度合作的这个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这个房间。但是目前啊，我们这个直播平台在花椒上可能网络会有一点点卡顿，也请大家如果还想看的话，可以搜索这个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在右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直播间的一些情况的。 尤其看到直播间的情况啊，徐冉都说了咱们可以直播，咱们能看到咱们这影啊。那个时候尤其切到你的时候 啊， 你就别老挠鼻子了，知道吗？ 啊，我老挠鼻子啊。 刚才你不自觉的挠了半天的鼻子，一直在说， 没挠鼻子里边就行。 这个还真是啊，挠的是外侧啊。那在这里呢，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非常感谢，鼓掌 啊， 鼓掌。 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青年相声演员叶鹏， 欢迎， 还有青年演员。 你看，说到这儿老是磕巴， 我老想把相声俩字带出来。 哎呀，真是，那回头叶鹏我跟你一块混， 那没问题。哎， 得嘞，大家好， 我们现在已经下定一个决心，李云飞和叶鹏绝不一起出现。 对， 他俩出现基本没咱什么事儿。 对对对，咱就真的往后靠吧。 对，这个 说不出什么， 来一段就来一段。 今天邀请二位来呢，主要是看我们今晚有戏的最后一趴，今晚戏中戏啊。今天我们四个人呢，主要是三位男主播、男胖主播们，要给大家重新经典回顾一下这个喜剧之王的这个桥段。 那好，咱们下半时段呢，还是先介绍几部网剧和网大，再进入我们的今晚戏中戏。首先介绍的第一部网剧是《杀不死》。哎呦，这个口气挺大的啊。 你知道吗，第一次那个于浩在介绍这部剧的时候说的是杀不死。我说怎么了，吓死了是吗？ 杀不死。说这个主人公林森呢是一个 4S 店的销售员，个性呢比较温吞，所以说呢这个业绩平平，没什么存在感啊。父亲呢早亡，那和母亲呢是相依为命，从小呢家教也特别特别的严，就这样日复一日倒带一般的过着机械而且比较无趣的一种生活。直到有一天，林森因为这个损友啊，哨子这个怂友，在一家餐厅里阴差阳错的偷走了心仪的女孩小英的包，由此呢开启了一段离奇的经历。那剧集呢融合了烧脑极致的故事大片元素和轻松爆笑的青春喜剧元素啊，李红绸团队呢倾力打造，立志打造一部新的经典啊，绝对是无厘头 而且是超级有创意的剧情。一会儿咱们围读剧本，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无厘头啊！ 这话说的， 无厘头，无厘头，无厘头。刚才还说这事儿呢。 再来给大家介绍第二部今天要推荐的网剧，叫《三号地产商》，它的播出平台是在爱奇艺，单人播放量是113万。这个其实是改编自一个同名的长篇小说，于越的《三号地产商》。它主要讲述了四个人：金世宇、方伟、张豪还有胡明，他们用了12年的时间，哎呀，一手创立起了一个地产的龙头企业，叫东方万国。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集团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公司的发展也遭遇到了瓶颈。那第二把手方伟就趁着公司有危难的时刻，把金世宇的这个董事长职位给夺走了， 夺权了， 而且还在公司引入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呢叫温牧阳，他是一个另外估计他是他们竞争对手的一个集团啊，叫万冠集团。但这个人居心叵测，这个温牧阳呢，他不仅是商场的黑手，而且还特别善于利用一些黑暗的手段去挖掘一些公司的暴利。那在这个东方万国遭遇危难的时刻，四个昔日情同手足的兄弟啊，感情上也面临着分崩离析的这样的一个危机。那这个时候，刚才我们说了，被罢黜了自己董事长职位的这个金世宇，他就在自己多年前结识的一个老木匠的一次谈话当中， 鲁班， 对，什么鲁班，还我还对，就是在跟他的交谈当中，突然就被点醒了一个最朴素的价值观，然后又找回了自己当初的这个初心，所以就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比较励志 啊。好，那咱们再介绍一下第三部网剧《暗图》啊，这个海报挺帅的啊。 哎，《暗图》的这个播放量上来了啊， 83万，播放平台是爱奇艺，那是一个犯罪悬疑网络季播剧，根据这个我们这个网络小说改编而成啊。本片也是根据这作家李家俊少他所著的这个小说改编而成。那也主要讲述了一个资深记者推理迷陈贝贝啊，一个记者还是个推理迷，他擅长运用基本的演绎法进行推理。在3年前呢，加入了一个百鸟报社，多次为红花市的警方提供这个案件的线索。这个刑侦队长孙威呢，是这个陈贝贝的表哥，他就看不上这个纸扇探兵的陈贝贝啊，你有推理呀，你有基本演绎什么什么什么的，看不上 事儿 啊。一次突发事件，你看我们一线的，结果这个陈贝贝遇到了从国外过来的推理女王安乔。比他还厉害，他是个推理迷，这回来个推理女王。那安乔非常缜密的这个分析能力呢，让陈贝贝和另外一名搭档功夫女神秦楠感到十分惊讶。那陈贝贝就极力的邀请安乔加入这个百鸟报社，三个人组成了这个百鸟三人组啊。从地狱涅槃归来的花花公子林涵步步为营，环环设局，为了报仇与这个百鸟三人组斗智斗勇的故事，从纸上谈兵变成一线演员了啊。好，这是我们刚才介绍的三部网剧，再来看看网络大电影。 首先要给大家说的是，我的同桌是学霸，我不禁抬头看了看郑磊，不是你啊， 我真的是学霸 啊。 你知道 你儿子上你闺女上学了对吧，学生他爸是吧，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 你这同桌是学霸多难受， 学 多难受。 我从原来 你原来同桌是学霸， 我就只能睡觉。 一般学霸配学渣是吗？ 啊， 这意思 又说起这个刨根是吧， 叶鹏 往祖坟上刨是吧。 你和你同桌这个人设是我们现在青春写校园题材的 必用 人 设。 就是你同桌啊，女同学是个学霸，然后你呢这个学习成绩呢 一个学渣嘛， 啊，就那么、哎，就那么着。 然后女同学特别爱慕你，希望你能考上一个理想的。 没这事儿， 我爱慕这事儿吧，一直到最后，一般到最后，中间过程按照我们各种现在的这个青春剧怎么拍呢，这不是爱慕他，就你说试图改造他，你得好好学习。 就总之最后失败了，对吧？ 基本上都会失败。 我们两个互帮互助。 我就知道我数学作业没自己写过。 好吧， 真的，我的天哪，怪不得你来这儿了呢。 那好，那咱们这个 继续说这个， 我的同桌是学霸这个剧情给大家介绍一下。 来，这个当时播放量是115万，现在是在爱奇艺播出。他真的讲述了一个学霸徐小飞和学渣张扬在学生时代的美好青春故事。但这个男主角张扬啊，真的是个学渣，他在学生阶段波折重重，自组小队当老大，手撕女主角的心爱读物，还被逼着退学，而且还扎破别人的车胎，就以此来做买卖。跟这个徐小飞，也就是他同桌学霸， 这个叶鹏干过吗？ 特别找到认同。 叶鹏在我旁边特别坐立不安，这怎么是我的事儿啊？ 除了没被开除这事儿，好像这些事儿都干、 嗯。这编剧可能可是你写的，然后就夸张了点。 好像大部分学渣都是这么干的，是吧？ 啊，其实啊，这个肯定啊，这个两个人在一次次这种交手过程中呢， 就激动了，青春就。这个心情就荡漾了， 因为啊，每个人的身，这两个人的身上呢，都会有一个对方没有的东西，倒、 嗯、 是无论是这个性格呀，还是各种方面吧，所以说这个互相产生 一下 啊，互相产生 情感。其实我倒是觉得，就咱们上学那会儿，肯定很多老师说的话都是特别有共性的，比如说老师会经常说一句话， 啥？ 虽然咱们都不是不同地方来的嘛，哈， 嗯， 咱举个例子啊，老师经常会说，你现在很危险，推一下就下去了，提一下就上了，哪个老师没说过？ 还有这种话呢，你知道吧？我从办公室往出这么一走， 我就听见你说 到了，教官最乱。 我的天哪，原来所有的老师都用了一个套路是吧？ 全国老师一套路啊， 没错。 好，再来介绍一下第二部网络大电影、嗯、LGD 超神归来、 嗯、 这就是讲的一个就是竞技啊， 电竞、 这个、电子竞技的啊、嗯、这个战队呢作为目前国内最资深的骨灰级战队之一，被粉丝的亲切称呼为什么呢？老干爹。 老干爹、 啊嗯，跟这个辣酱有什么关系啊？拥有大批的电竞铁杆粉丝、 嗯、 啊，讲述了这个 LGD 战队的成长故事和心路历程，全方位的还原了老牌电竞俱乐部一路走来的坎坷与艰辛。 嗯， 这一次呢、 嗯、 电影也全力还原了国际 S 比赛的大场面大场景、嗯、展现最真实的这个 LGD 的基地环境，以最专业的角度来诠释 LGD 作为中国知名电竞战队的一个追梦之旅。不仅记录了一代这个 LOL 这个电竞人的这个成长呢，也希望传承中国的电竞精神并发扬光大。最后这一句话我特别不认同，我们有要传承什么电竞精神？才几年啊？ 电竞，我 方兴未艾嘛， 不愿意不喜欢不想得罪这些玩电竞的 电子竞技嘛。 但我知道电竞它这个东西有什么可传承？ 现在产业是做的很大哈， 非常非常大。 我觉得他想说的这种电竞是不是指的在游戏当中大家合作或者是等等这些吧？ 嗯， 哎，你们玩吗？ 不 应该不玩啊，所以很难，我们可能暂时不太理解、啊、 最后再简单的介绍一下、嗯、这个机器魔偶啊，播放平台是爱奇艺啊，播放的单日播放量是62万。 嗯， 讲述了五个来自异时空的机器魔偶，为了逃避异世界反对生物科技革命的暗杀魔爪啊，逃往了地球。他们有了各自的生活之后呢，又把异世界又派出神秘的杀手暗杀的一个故事等等等等啊，这一系列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这个地球了，机器魔偶。 嗯， 好，我们介绍完了这个三部 网 剧和 网大 之后呢，咱们进入今天最重头的今晚戏中戏。 嗯， 这个戏中戏啊， 嗯、 我们是下了挺大一段功夫， 嗯， 结果还剪掉了一段这个张宏泽特别喜欢的一段，被我剪掉了，因为我觉得这个篇幅可能有点长。 嗯， 就是真外卖员哈， 那其实特别出彩儿、 啊， 因为只有那段的戏出现，才能反映出 周星驰 演的有多 有问题， 多有问题，啊、 对。那这个我们是选择这个喜剧之王今天来围读这段剧本、 嗯、 喜剧之王可以说是周星驰导演呢倾尽全力在当年打造的一部经典，因为他其实有很多还原了自己的一个经历嘛， 对、嗯、 就是尤其有很多就是跑龙套的小角色，他们可能也有一些很有能力，也有很多自己的想法、 嗯、 但是在这个领域里呢很难实现自己的梦想， 就很难出头，很难被发现， 是不是因为这个小角色怎么死都死不了，我们大伙都吃不了饭，你记得 对，你就这一段戏来自于哪儿吗？他怎么有什么感悟才加这么一段的吗、 嗯？ 是因为当年他拍《射雕英雄传》的时候，宋兵已， 对， 他就是梅超风路过的时候他就挂掉了， 但他就是不想，他想设计很多种那个特别有出戏的死法， 他想死的更、 啊、 有各种内心戏 啊。 对，但是 然后就是他就是在整个这部戏，他也启用了一个全新的演员，当时张柏芝是第一次拍电影， 对、 嗯， 就是他启用的， 哇，拍 确实 牛， 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长好美啊。 对啊，咱们刚才说无厘头，其实你说现在咱们中国电影人做无厘头的，无非就是周星驰和王晶两大头目了， 嗯， 两种路子。 刚才咱们还说嘛，其实无厘头是个什么意思啊？就是我觉得从字面上理解， 毫无道理， 没有道理嘛， 嗯，毫无道理。 但是其实我觉得它其实是挺有道理的，它或者说挺有风格的，风格化的一种东西。 嗯， 像周星驰老师他所做的这种无厘头的这种设计，基本上都是我在说一个正经事儿的时候，基本上都在不正经的表达， 特别没料啊。 对， 但是我要想表达一个不正经的事儿。 我就特别正经 你知道 吗？而且这个所有的无厘头一定是设计好的无厘头。 对、 嗯、 对对对， 你要真是片场上当时你就无厘头，你让拍都拍了 行。对， 那好，咱们这段是主要是哪段呢？就是这个。可以说尹天仇啊，周星驰老师演这个尹天仇，他这个就是不行了之后呢，结果一直在旁边这个场务发盒饭的吴孟达大叔啊，这个场务、 嗯、 来小子， 我是警察，带他去最后真的打进黑帮，要解决这么一个案件的这么一段。然后咱们分分角色，我们刚才商量一下，今天呢这个主要对白呢是有两个人，肯定就是由张宏泽和叶鹏来扮一下。 对， 咱们是按长相了还是按喜欢啊？ 长相喜欢我觉得我们俩都搭不上。 我觉得叶鹏努努力，这个 长相我们俩只能说相声了。 你今天得罪了好多你们相声界的人啊。 没事，得罪人也不少了。 就反正 不在乎这一个 演出也没少砸人家， 天天砸是吧？ 天天砸。 那叶鹏就来这个吴孟达饰演的这个场务吧。 好 啊，很重头的，这真正能拿奥斯卡的这个场务啊。 那我就来挑战一下星爷。 好，那辛苦这个徐冉。把这个， 哎， 这个，把这个 怎么着？我眼见多知啊，这里头 没 有，没 有 警察 过场的解说和一开头的这个警察，啊，就是这个场务的同事来办一下，我来出最后的那个下半段的那个，就是黑社会的那个 ban。 那幻想中那个黑社会大哥了，谁来呀？ 啊，那我顺手带了吧。 得了， 顺手带了。好，咱们3、2、1，准备开始啊。 好， 来预备，走。 片场外，场务大叔举着伞在等片酬。 跟我来，小子，想不想做场好戏啊？ 有没有对白呀？ 肯定超过三句嘛。 什么角色？ 正派角色。 拍什么戏呀？ 你别问那么多了，有没有兴趣？ 有啊。 于是天仇跟着场务来到了一间小屋。怎么样？好了没有？ 马上啊。喏，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不是你平时所见的那个场务，我的身份是香港警察，然后他是我们 Sir。 我们是刑事情报科，简称 CIB。 再简单的说，我是卧底。 你是卧底？ 是啊，我比那些所谓的演员更加专业，更加高尚，更有技巧，因为我每天的生活都在演戏。虽然我没有剧本，但是我绝对不会 NG， 因为我一 NG 可能连命都没有了，我才应该拿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嘛。 好厉害呀。 本来我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行动要和我的线人一起去，但是他突然发羊癫疯，没办法，我想你代替他，线人费800块我是会给你的。 钱不是重点，重点是演技有没有的发挥。 很有发挥啊。 于是他展开了想象。 大哥，外面有很多警察，你快走。 好兄弟，这里有我顶着，你先走。 棒。 天朝昌大哥开了一枪。 你出卖我。 对不起，我是卧底。 啪，一个闪回回到现实。 为什么要逼我杀人呢？ 那半个钟头之后呢，我要去一个贼窝安装偷听器来搜集他们的犯罪证据，但是我每次去他们都会搜我身，所以我要你把这个偷听器放在番茄蛋饭里面交给我，然后你就走。 你是叫我 送外卖啊？ 那完全没有。 有的发挥的，这个角色你要好好的把握。 人物性格角色关系时代背景呢？ 人物性格角色关系时代背景基本上全都在茶餐厅的餐牌上，你尽快揣摩一下。但是呢，实际要视乎现场环境随机应变的。 为什么是我？ 我们需要一个有专业的演员，我觉得你是，这次你就是男主角。 于是他们两个人开始排练。 杂八餐有什么？ 猪扒、牛扒、鸡翅膀、香肠蛋。 午餐 A 呢？ 蜗蛋牛肉饭、鸡蓉玉米羹、咖啡火茶。 B 餐呢？ 食材肉片饭、例汤、茶或咖啡。 改冷饮行吗？ 加2块钱。 什么是全天供应的？ 鸡腿沙拉、汉堡包。 多少钱呢？ 20块。 被数点大哥了。 鸡腿沙拉汉堡包。 杂牌餐有什么？ 场景再次变换，来到这个贼窝外面。 你现在已经是一个送外卖的了，要记住投入角色。一会儿我进去了，马上送个番茄蛋饭，10分钟之后你准时送来。 来了， 正式来， 正式来 啊， 正式来了， 正式来， 不用再排了， 不用啦。 哎呀，那可不可以先叫个 action？ Action， 喂，机灵点嘛。 有人敲门。 我是送外卖的，来送外卖呀。 出去看看啦。 我是送外卖的，大家好。 行啦， 番茄蛋饭25块半，谢谢。 您有叫吗？ 没有啊，我都没叫呢。 还没叫？ 送错地方了吧？ 这7号是吗？ 7号，1号，送去1号吧。 那你还要不要？ 神经病啊，我没叫怎么要啊？ 番茄蛋饭耶。 你怎么了？有毛病啊？走吧。 啊，反正你想吃番茄蛋饭吗？喂，我要了。 不要了，人家叫的。 我说我要了。过来，来过来。 先给我们行不行啊？ 于是天仇把番茄蛋饭放下，但无意当中看到了沙发背后有死尸。 这么巧，1号也叫番茄蛋饭啊。 好吃吗？ 清清淡淡的，很好吃，对身体有益的。 有什么益啊？ 维他命 C 特别高啊。 其他水果也有啊。 其他水果哪有这么高啊？走走走。 天仇站起来要往门外走。 哎，你不收钱啊？ 谢谢，25.5。 这么贵？ 加底吗？ 不加底呢？ 36.8。 不加底比加底贵啊？ 不。不加底12.2。 那加底呢？ 36.8。 你刚才不是说25.5吗？ 是啊，25.5。 那今天早餐卖什么呀？ 什么？ 今天早餐卖什么？ 火腿鸡蛋。 多少钱？ 12.2。 加底呢？ 25.5。 早餐也有加底的吗？ 你可以多加两条香肠吗？ 那我加三条香肠要多少钱呢？ 不要吧。 多少钱？ 我只是个送外卖的。 我问你多少钱？ 我不知道。 多少钱？ 我真是个送外卖的。 你不是送外卖的。 瞬间场务冲了上去。 小子，说实话，你是不是送外卖的？ 我才刚刚入行啊。 刚入行？ 我不知道送外卖还要回答这么多问题。 还装？ 喂，你黑什么？你是警察啊你？ 是啊，行不行啊？ 我真是个送外卖的啊。 场务照着天仇肚子就是一拳。 没事的，没什么，就是个傻小子嘛，不信搜搜。小子，今天放你走，以后机灵点。 打。 Ben 给了场务一枪，场务一瘸一拐地走向沙发，摸着自己肚子口流着的鲜血坐下。 哎，怎么搞成这样？什么意思啊？ 这个时候 Ben 拿出了番茄蛋饭当中藏着的偷听器。 什么东西？ 想害我，你个该死的。啪。 这个时候 Ben 又给了场务一枪，枪口呢转向了天仇。天仇快速捡起地下的枪，躺在地上，把三个贼哐哐哐全杀了，然后保持着一个动作不变。 对不起，我是卧底。 这个时候场务醒了，叫天仇过来。 嘘，看， 怎么样？ 我没事，死不了。 我的意思是说，你看我演的怎么样？ 很好啊，第一次男主角表现很不错了 ，good take。 对不起，我帮你报警啊。 就是那个黑社会大哥的感觉也特别到位， 就是 我说你演的， 你要敢说本次演出这活我就没法干下去。 你放心，我不说你知道就行了。 咱台领导当场就翻脸了。 我跟你说，正听着呢。 你们要干什么？ 我不说，你放心，我绝对不说这事儿。过去这事儿我知道，我也不说。 就过不去了这事儿。 当时你看的时候啊，就是你就觉得， 哎，不是磊哥，你出戏吓死我了，他刚才眼神好犀利呀。 没有， 犀利磊， 我这个 你出戏啊， 眼神不太好使。这戴着眼镜啊，其实我们刚才看的时候来的这一段呢，就是整个的这个喜剧之王的算倒数第二桥段吧，他最后还有一个大家一起回社区演出，娟姐来一起来捧场等等的这么一个环节。那这个里面就说，你看吴孟达说我们天天在演戏，但是我们不能 NG， 对 NG 最后 就 没有 命， 但是你们可以来无数遍等等等等。但无论怎样，有很多人对这个片子进行解读，包括拉片。如果拉片的时候呢，你会仔细看它的场面调度、镜头的设计等等。这是其中的一段啊。你看，就比如说，因为我们没有选那段是什么呢？比如台词量比较少，当时他和张柏芝，我养你啊， 对， 那个 很经典，但没法 表达。 在我们唯独剧本的时候很难表现那一段，因为那一段的镜头设计和场景设计太经典了。 没错， 我们虽然没有办法表现，但相信那一段已经成为各种网络上的表情包嘛。 对， 你上班啊， 我养你啊， 然后我休息啊，然后张柏芝满脸泪流的那种表情包特别多啊。 对， 这部戏其实呢，可能无论是不是从事这个演艺行业的朋友们啊，真的真是周星驰非常具有诚意的一部戏，很多人看特别感动。 感觉应该是他最好的。实际最有内涵的。 其实他的类型风格很多的，西游降魔和这个 西游降魔很棒啊， 西游降魔也很棒。我觉得 功夫，我觉得功夫就很牛啊。 功夫这里都是，还有少林足球 啊， 大话西游这一系列啊，长江七号等等等等， 都不错的 啊。而且他当年这个龙套类的角色，大家可能感兴趣的话，可以查一下。搜到周星驰的时候，在搜索下面呢，有无数他曾经参演的过作品，有一半以上连听都没听过，见都没见过。 而且关键是有一些电影你根本就没有发现他的身影啊，其实也很难发现。 我就说， 你发现他有他的时候，你应该会很惊讶。 梅超风路过的时候，把他挂掉，这个几乎谁有没人发现那是周星驰啊？ 其实不可否认，他是个大师， 真是，他是可以说开创了就是我们中国电影的一种演绎的风格，一种演员的风格。 你看刚才就包括我。唯独这一段啊，其实所有他其实前面后面所有的戏都演得特别过， 对， 唯独有一段演得特别真，就是他看到了那个死尸之后， 当时抖了嘛。 对他当时那个时候就没有任何无厘头，他真的是很真的一段戏， 就害怕、 害怕嘛， 一下就下来了。 对， 好，那今天感谢叶鹏和张宏泽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来了这么一段精彩的喜剧之王，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今晚有戏》这个节目。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再次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那好，各位，咱们明天晚上6:45准时再见。 明天晚上同一时间， 拜 拜。 拜 拜。 Running runners up, and if you keep on falling, just stand up. But if you give it the best you got, making room for another shot, and if you end up falling, just stand up. Deja vu, but I thought this can't be true, cause